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翻到嚟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样。咁今一节咧，我哋就 都系讲啲关于食嘢嘅。 系啦，系啦，不过个方向有少少唔同咁样。我哋今次咧就关心一下呢个小学生嘅食饭嘅问题嘅。 好在香港人都仲有啲人性咁样，佢哋唔理自己食咩，但会理下一代食啲乜嘢咁。系啦，原来啲小学生咧系超级惨嘅，即系佢哋唔单止要做 TSA 啦，做其好多其他嘢啦之外咧，原来咧连食饭咧都好可怜嘅。 咁有幾可憐啦，派人嚟講講。 我諗住你會講添，咁我哋頭先想講，我等攝咗添。咁小朋友原來咧，而家即係啱啱明報咁樣，明報其實每一日其實佢哋 keep 住都有做啲教育嗰啲關於嗰啲嗰啲報導嘅。咁咧而家就啱啱有個調查咁樣，咁咧佢哋 揾咗調查，唔係佢哋嘅調查嚟嘅，係小學概覽2015嘅資料嚟嘅。 咁咧佢哋揾有咗64间全日制小學咧，咁去揾啦。原來發現咧，佢哋食晏晝嘅時間咧，大部分咧都係30分鐘以下嘅咁樣，有啲慘到咧係食25分鐘嘅啫。我就其實我唔得嘅，咁我唔知點解小朋友是可以的咁樣， 即係你慢食嘅。 咁食飯好一咁辛苦啊！平時你做嘢嗰類嘢，咁你食飯同朋友傾下偈，你點樣都唔會係30分鐘之內食完噶啦。 因為其實個報道裏邊咧，你講嘅小學生小學概覽2015一份資料咧，咁裏邊有唔同嘅唔同嘅項目嘅資料啦。咁其中頭先講過就關於嗰個小學生全日制，咁你嘅全日制即係要食 lunch 啦，係咪先？咁食 lunch 個時間咧，咁一般嚟講一個鐘啦，係咪先？但係咧，竟然咧，原來有啲係set 到去25分鐘，咁就好好短嘅時間啦。咁另外有個講法就係話，本身就係關於一啲小學生全日制，其實佢哋留喺學校嘅時間好長嘅，咁變咗佢哋其實咧好多時攰奶奶咧咁樣。咁佢攰奶奶原因，咁有啲可能咧甚至乎因為要操練 TSA。咁另外佢就令到個 lunch 嘅時間縮短咗，跟住再去操，跟住有啲家長係咁樣嘅講法啦，即係有啲學校咁樣實行呢件事。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啦，小朋友嘅話係嘛，你變咗就應該咁講啦。全香港嘅家長對於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咁都係十分之愛錫噶啦，係咪先？ 正常啊。 咁亦都係好關懷佢哋嘅健康㗎啦，但係原來喺學校裏面係一個咁樣嘅狀況。咁其實實質上你話對於小朋友嘅健康嘅問題係唔係好大影響呢？咁樣咁即係呢啲專業嘅嘢我哋又唔識啦，係咪先？咁所以呢，我哋就搵返個專家去訪問一下。咁我哋搵咗一個資深嘅營養師 Andy 呢就接受我哋嘅訪問嘅。咁 Andy 呢其實而家電話應該接通咗㗎啦。咁雙傑係咪接通咗㗎？係 啊。 Hello Andy。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咁我哋呢度大香港早晨啦，咁样。咁咧就头先咧，我哋都略讲咗个事件嘅背景啦。咁其实你而家就有个资料显示咧，就系话有一啲小学咧，佢哋食 lunch 嘅时间咧，其实系少过一个钟。咁其实咧有一啲讲到系投得25分钟。咁如果以你嘅睇法咧，佢系咪太短得滞咧？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唔适合咧？ 其實呢25分鐘啊半個鐘呢相對嚟講都係十分之短嘅，因為呢因為我身邊有啲小學嘅家長啦，或者小學嘅朋友啦，或者小學嘅人客呢，佢哋都會講而家小學好多時派，即係佢哋食飯呢係嗰30分鐘係連埋派飯啊時間啊，或者係準備食飯嘅時間啊，唔係真係當佢第一啖就爬落口㗎嘛。咁、而佢30分鐘其實小朋友個咀嚼肌呢都未發育好成熟嘅，咁食嘅時間一定係比成年人更加慢㗎啦。 嗰個咀嚼肌意思就係喺口腔附近嗰啲肌肉啊，係咪咁意思啊？係 啊，係啊，同埋消化系統都係啦。其實應該係會比成年人咧需要更長時間嘅。咁當如果即係成日都食得咁快嘅，或者啲時間得咁短嘅時候咧，其實長遠都有幾個大嘅影響。譬如可能係佢未嚼爛就吞啦，可能消化得唔好啦，或者佢會容易偏食啦，即係只係會揀咗一啲咧容易消化嘅、容易咬嘅，但係可能硬身啲啊，或者啲有啲渣嗰啲咧，佢哋就唔食啦，因為都時間都唔係好夠。又或者咧，未食飽嘅，因為未食飽就要收嘢噶啦嘛。 係。 咁 咁啊，雖然話有小息啫，即係雖然小息會再食，咁但係小息再食，你都唔會食翻嗰盒飯噶啦。咁可能就會食啲再方便啲嘅，食啲包啊，食啲餅啊。咁於是個小朋友咧就會依賴咗，其實嗰個餅同個包先係佢飽肚嘅選擇嚟嘅咯。 嗯，反而變咗係。即係其實我哋睇報道都見到有啲就係話，我佢雖然咧嗰、那個食 lunch 嘅時間係唔夠半個鐘，但之後咧緊接落嚟就有一個小息嘅啦。頭先你講緊就係一啲咁樣嘅狀況。 係啊，因為咧就算食小息啦，譬如我有其實我自己都有幾個人客咧係小學生嚟嘅，反而係個家長好想個小朋友點樣去食得均衡啲啊，或者有營養啊，或者食得可以就係食得多啲唔同類型嘅嘢。咁但係冇辦法喺屋企佢哋控制得到，但係喺學校嘅時候咧，佢哋帶嘅嘢食咧就係會帶多啲係餅乾啊，或者佢哋唔夠飽嘅，自不然就會去即係小食部嗰度會買一啲佢哋認為快靚正嘅嘢食咯。咁於是其實嗰啲食物都係唔係好夠營養嘅。 咁其實咧，另外我哋見到報道裏面有提嗰樣，我就唔係好明白嘅嘢，就係話啲小學生如果食得咁快咧，佢哋會唔知飽，咁啊跟住容易引起肥胖。咁其實呢個意思係點？ 哦，其實唔係淨係小朋友噶，大人都係噶。我而家譬如我面對啲人客，好多時就係食得太快，因為咧已經習慣咗啊。細細個嘅時候咧已經係食得快，咁你大個自不然又啲時間又唔係好夠，於是食得快嘅時候咧，第一你其實一個人覺得飽咧，大約係真係要去到20分鐘、25分鐘，你個腦先會有個 signal 知道，哦，原來我有個飽肚感啦。咁所以如果你其實食得太快咧，你係未有呢個 signal 咧，你都會繼續食咯。到你食完之後啦，飲多啖水，唞一陣，可能翻啖氣，先會發覺，哦，我真係飽啦。咁好容易就會食多咗啊。咁另外第二就係，如果你同啲朋友一齊食飯嘅，或者其實如果你食得太快嘅話咧，明明可能都飽，但係見到個台仲有幾嚿喎，或者個盤仲有啲未食曬喎，咁你都會食埋佢，咁好容易就會食得過量咯。 係，咁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小朋友就係為咗要趕及嗰個咁短嘅午飯時間，咁就係咁狂食啦，咁就搞到自己唔知飽，就反而就容易引起肥胖啦。但有啲狀況又係咁喎，就係見得到咧，即係其實啲報紙都會譬如去所謂實地去睇翻學校嗰啲小學嘅情況啦，見到其實大部分嘅小朋友咧其實喺半個鐘頭係食唔曬嗰個飯嘅喎。咁其實即係佢咁係咪長期佢食唔曬，可能都算數啦。咁會對佢哋有咩唔好處咧？ 嗱，一方面就係佢哋其實未食得曬，可能係佢根本都未飽啦，或者好似頭先所講，佢只係得半個鐘。如果我真係肚餓嘅，我梗係揀啲容易消化、容易吞嘅食物，或者未咬爛就吞啦。呢個係其中一樣會發生嘅嘢，咁消化得唔好或者唔夠營養啦。但係第二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學校咧，啲先生係叫做幾好嘅，即係佢哋會係坐喺個班房度，咁跟住呢你食完個飯盒要俾 Miss 呢睇過啦，即係起碼食咗70%以上啦，佢先至可以離開個課室嘅。咁亦都令到個小學生大壓力啦，一方面呢其實唔夠時間嘅，另外一方面呢就要過咗 Miss 嗰關嘅。咁於是佢哋就可能唯有再食快啲囉，或者係狼吞虎咽咁囉。咁其實長遠嚟講，對於個消化或者個吸收力呢都會有影響囉。 哦，其實 Annie 咧，我哋聽得到咧，頭先都有提過，譬如你有啲客户咧，就都可能或者 patient 啦，都係你哋都係小學生嚟嘅，甚至乎咁樣。咁佢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咧，一般而家好多時小學嗰啲午餐嘅供應咧，其實你嘅睇法嗰、那個所謂個營養中係咪均衡啊？係咪好嘅咧？ 其實呢我自己有幾位是小學生的客啦，咁同埋呢我之前都有啲飯盒供應商會同我一起去即邀請我去做一啲講座㗎。咁我了解過呢，其實佢哋嗰啲飯盒呢，即如果你食得曬嘅話呢，個營養呢係合乎標準嘅，即會合乎衛生署個標準嘅。咁但係最尾呢就係你個飯盒就整咗係咁多肉菜咁多肉咁多飯，咁但係個小朋友就會揀擇啦。 佢就會可能揀佢鍾意食或者食得快嘅食物，咁就會食多啲。咁但係如果剩返一啲可能啲肉啊或者硬身啲可能啲豬扒佢覺得難嚼嘅，咁都冇乜時間囉，咁於是咪劈埋一邊囉。咁最尾嗰個飯盒呢形成剩返嗰啲呢可能係好多好有營養嘅食物嚟嘅。 哦，咁樣狀況，咁其實譬如有冇啲任何咩所謂好啲嘅建議，其實應該點樣去所謂 serve 嗰個午餐俾啲小朋友，等佢可以容易啲去吸收所謂均衡營養咁樣。 我諗時間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大家一個好似傳統咁樣嘅，即係如果個個都係相對係食得慢，係好輕鬆嘅，或者食飯係一件好愉快嘅事嚟嘅，唔好趕急嘅，或者唔使趕住之後咧幾時又要收嘢啊，或者食唔曬又要點樣啊？咁其實個小朋友個心情都放鬆啲，佢壓力食嘢嘅壓力都會少啲，因為翻學本身都要好多壓力啦。咁同埋有小息是重要的，咁但係即除咗話食飯之外，就唔好令個小朋友覺得哦，我食得快啲就等於呢我可以多啲時間去玩。因為呢我亦都有啲小學生嘅客呢嘅，我問返佢哋呢點解會食得咁快，因為趕住去玩囉。 係呢 係啦，咁趕住去玩，咁於是咪嗰啲又唔好食又麻煩又食得快，咁求其食咗少少啦，還掂都有小食㗎啦，還掂都有個麵包或者餅乾係墊底㗎啦，咁所以會令到個小朋友個觀念係嗰個午餐呢可食可唔食，最緊要就去玩先嘅。 嗯嗯，咁你邊你講？ 咁如果譬如我而家啱問嗰啲咧，就30分鐘之內就太急啦。咁按你嘅建議，其實應該咩時間為之？即係最話小學生應該適中，係譬如食飯食九個字，定還是係食一個鐘咁樣，係對佢哋係啱嘅咧？ 其實咧，真係食飯嘅時間咧，由佢哋開始食開始啦，到收拾啲嘢咧，其實差唔多都要九個字嘅。咁如果一個鐘頭可能就計埋，譬如派飯啊、排隊啊，或者收拾嗰啲時間，咁可能真係要一個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由得半個鐘頭或者少過半個鐘頭當中，可能計埋會係啲小朋友會派飯啊，可能又拎埋啲餐具啊，咁其實實質真係食嘅話，可能真係仲少過半個鐘都未定。咁所以真係開始進食、開始計時咧，嗰陣時45分鐘咧，其實就應該係適合多啲。 我準確啊呢個字。 明白。咁但係其實咧，我頭先聽你阿 Annie 你講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小朋友去可能好多時食飯嗰時係有壓力喺度。咁即係其實呢個係咪好大程度係即係啲學校點樣去引導或者話俾你點樣營造嗰個食飯氣氛，或者嗰個教師點樣同我哋啲小朋友講，喂你哋食飯可以，即係有時你見到譬如你頭先提過嗰個老師坐喺度咁樣好大壓力咁可能。 食飯即係貪玩又正， 有冇啲做法上係可能令佢哋 relax 一啲，即係食飯都唔使咁大壓力。 系啦，我見到即係有一啲反映翻咧，就係有啲先生咧，就自己一個先生就對住一班學生，咁就好似上堂咁嘅。你食完飯咧，如果你要出呢個班房咧，你就要經過 Miss 門口，你就要話俾佢聽你食咗幾多啦，咁要俾佢睇過 pass 過。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原來都已經好大壓力噶啦。咁但係站喺老師嘅角度，其實佢只係想個小朋友係食得曬，食得起碼七成以上，咁就叫做營養均衡啦。咁所以我諗兩樣都要 balance 咯，即係可能一方面係令佢哋覺得大家一齊係食嘅，咁同埋佢哋食得係開心嘅，啲時間係充足嘅，咁佢哋即係慢慢去食啊，有啲人係會食得慢啲啊，有啲人係鍾意即係食下傾下偈啊，咁都會有，咁個氣氛其實好重要囉。 係即係依家係好，亦都好大程度係嗰個老師佢能唔能夠營造得比較輕鬆嘅氣氛囉。 係啊。 咁我就想問下呢，咁剛才就講到話即係個食飯時間咁最好可以即係長啲，有返一個鐘俾小朋友啦。咁但係即係喺家長嘅角度嚟講，咁始終家長就冇辦法要求個學校即係即時夠去加長返個午飯時間啦。咁若果係真係午飯時間食唔晒啲嘢啦，咁我就驚個小朋友會唔夠飽，咁小息要俾啲嘢佢食咁樣。咁有啲乜嘢係會比較即係健康返，可以足夠俾個小朋友補充返啲營養去建議佢哋食嘅呢？ 我諗其實一啲簡單又容易消化嘅食物啦，可能係一包一包牛奶，或者可能係切定啲細粒嘅生果，譬如提子啊、藍莓啊，咁反而咧就唔好係一啲好速成嘅食物咯。譬如啲小朋友如果梗係方便快捷襟飽嘅，一定係食餅乾啊、麵包啊咁嗰啲，但係嗰啲咧其實個澱粉質即係嗰個糖分係高，但係其他營養素咧相對咧就會低啲嘅啦。咁所以其實應該補充翻多啲蛋白質同埋纖維，相對嚟講就會重要啲咯。 係，咁其實咧另外有個問題，頭先都賴過少少啦。其實我就係可能關於 Andy 你本身自身經驗或者你喺行內嘅情況，我想知道就係譬如好多食物供應商或者學校佢哋自己煮咧，佢哋會唔會聘請一啲營養師去幫佢哋做餐單啊，或者俾啲建議佢哋嘅？ 一般來說其實會嘅，因為咧佢哋嗰個餐單咧係需要即係經過衛生署 pass 咗啦，你呢個款式係合乎標準啦，佢先可以做嘅。咁、但係咧from time to time 可能嗰個餐單咧已經係過咗一段時間㗎啦，或者可能咧嗰啲小朋友反映翻未必中意食嘅，佢每過一段時間咧佢都會去重新即係 review 一下咁，咁佢都要同學校。即係溝通得到嘅，因為學校有權選擇呢個飯盒供應商噶嘛，有好多選擇嘅，咁所以佢哋競爭其實都激烈嘅。咁所以我睇翻嗰啲餐單咧，其實嗰個款式咧種類都多噶，即係星期一、二、三、四、五，第一食啲嘢已經唔同啦。每一日咧，其實起碼都有 A、B、C、D， 通常係四至五個餐嘅種類嘅。咁啊，所以其實佢哋個花款都多，不過最尾係咪個小朋友食得曬咧，或者最尾係咪真係個小朋友全部都可以樣樣都鍾意食咧，就未必一定係咯。咁啊，關乎於好多嘢，可能其實佢食嘅時候會唔會係根本都唔係好肚餓啊，或者佢唔夠時間食啊，或者係佢會唔會係整得即係擺嘅時間擺得太耐啊，都會影響佢自己個食慾啊，或者最尾食咗幾多啊咁咯。 是，即是就算你有一个叫营养均衡的餐单的食物在这里，但是你那个食的时候的情况即是太急都是有问题啦，都吃不完啦可能。咁另外呢，其实呢因为头先提过呢，就是说那个小学生钙镬那个资料里面呢有提过呢，就是说一些小学生因为全日制呢，有些是 stay 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很长，因为可能他要参加一些 补课啦，再加 补课啦，或者课外活动啦，咁样有啲直头讲到系成十个钟留喺学校。咁其实一个小朋友咧咁长时间喺个一个同一个地点啦，虽然佢都有活动范围啦，其实系会唔会对个小朋友有咩唔好处嘅？ 攰啦，一定係即係如果人翻工翻咗咁多個鐘頭工都攰啦。小朋友其實咧嗰、那個精力係再短啲嘅，即係可以 focus 嘅精力。咁但係如果佢 stay 咁耐時間喺學校嘅時候，第一佢食啲嘢未必家長可以三餐都幫佢配搭佢喜好嘅嘢食或者夠營養嘅嘢食啦。第二就會令到佢哋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未必有胃口再食嘢啊。即係佢可能會翻到去已經好攰啦，仲要做，可能仲要做功課啊，或者仲要做其他嘢嘅時候，佢哋嘅精神係越嚟越差嘅。咁我其實都有啲客咧，係個家長想要求咧，成日都問我食啲咩可以個人係精神啲啊，食啲咩個人係可以即係個記憶力好啲啊。我成日都覺得佢好似好攰啊，就算瞓完之後，即係好似大人咁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小朋友原來都係會令到佢哋瞓得唔夠啊，瞓得唔好，精神唔好啊，記憶力唔夠啊，咁所以其實一個如果真係 over 十個鐘頭以上留喺學校，仲要加埋搭車嗰啲時間咧，小朋友長遠嚟講咧，佢成個人個身心發展其實都會延緩咗咯，反而。 昌傑，你講咩啫？哦，昌傑，我哋隔壓節目監製雙傑咧，就有個提問啊 ，Andy， 就係、是、咧，就係、是、有冇一啲所謂提神食品咧，係可以推介一下，俾小學生，我唔知話啲，甚至俾佢自己啊，依個雙傑私人嘅問題其實，唔好意思啊。 嗱、其實咧而家好多奶粉啦、啊，由出世開始成日都話會加咗好多 DHA 啦，咁、DHA 咧本身係一隻脂肪酸嚟嘅。咁其實唔係淨係奶粉先至會添加咗油嘅，好多食物其實都會有嘅，譬如係深海魚啦，即係好似三文魚啊、吞拿魚啊，或者係杏仁啊、合 槽合槽就会比较高一啲。咁可以呢就係、是小朋友佢餐与餐之间嘅时候呢就俾多啲果仁俾佢食，当係一个零食，就唔好俾咁多饼干啊俾佢食啦。 嗯。 或者夜晚喺屋企煮饭嘅，咁可能係煮煎三文鱼啊或者三文鱼头汤啊，咁令佢可以补充返多啲 DHA 呢，亦都係做个脑部发育同埋个脑部营养有帮助囉。 係，咁好啊，多谢晒 Andy。最后俾咗一个推介我哋，咁啊，今日暂时系咁多先啦。关于呢个题目，咁我哋睇下之后有冇其他相关嘅题目，我哋都可以访问阿 Annie 啊。多谢晒 Annie，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拜拜。